朝我山东来。 听着嘞。 程贤弟，要提防，老子手下人马强，你我只为接荒岗，何必与他动刀枪？动刀枪啊！哎！ 尤大哥，你错讲，妖精也来听砖墙。当年我父为大将，奔杨林。死在战场，十数年来江湖闯，报仇只是挂心肠。今日会着杨林面，要我罢了老子。大开堂， 贤弟，把杨林老儿为那怎样狂？为办了16万龙一岗，你我弟兄趁此机会将他接下，待遇济援，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岂不逍遥爽快？依我看来，黄冈势大，你报仇是小啊。 哎，报仇的势大，黄冈势小。 黄冈势大， 报仇的势大。 黄冈势大， 报仇的势大。 我说，二位瓢把子，要劫黄冈就得杀死杨林，杀死杨林才能劫夺黄冈。这叫这头不着那头着，两头一着才对手。只要程燕把大斧子一抡，杨林活不了，黄冈也跑不了。 凡是猪能儿说得爽快呀，此番到了长野林，咱的大斧一抡，连黄冈带杨林是都给他们报了冤儿啊。 没错啊。 好，既然如此，长野林去呢？ 长野林去呢？

英雄。 好好好，众英雄在上，我姓程名咬金，外号程老虎，小名叫大丑子。哎，认识不认识的啊，您多包涵点儿啊。得了，咱们来个罗圈一喽。众英雄去扫道，恕我程咬金一不来迟。哎，这么办，少时间借老太太的寿酒，哎，先罚我三杯呀。 酒宴可餐齐备， 家家楼设宴款待宾客。 好，请列位多吃几杯，恕老身不能奉陪。 哎，老太太您好的歇着去啊。 家伙的请吃家家喽。来来来，见过众家英雄，这是自家弟兄反呼联名。 哦，原来是众家英雄。 二位敢是前来与伯母拜寿？ 不瞒列位说，昨天晚上短寿的时候就给老太太磕过头。 磕过头， 朋友一同饮酒。 不成，我们衙门里还有事。 好，二姑， 您这来。 不是， 八十上水可紧得厉害。 怎么？ 二三六九，今日 今日。 众家各弟， 二哥， 弟兄牙前有事，稍可奉陪。表弟， 请 我宽待宾客， 请便。 二哥，二哥慌张而去，莫非有什么事故？ 二哥变脸变色，必有要紧之事啊！ 要紧之事， 嗯， 哦，莫非为了黄？ 黄酒白酒，家家楼举齐备，众家英雄一同饮酒，贤弟，饮酒去！ 徐县长，您怎么了？ 我们哥俩不到巡抚办寿，怎么知众哥们在此喝酒呢？ 是啊，徐先生，您素来自比诸葛亮，这回您可诸葛黑了吧？ 我二哥虽然身在公衙， 却与我们绿林中办事。 是啊，绿林之中受二哥的恩惠不小。 嗯，好啊，绿林之中受二哥的恩惠不小。 嗯，同心共勉，长寿久，一切牵着手。 我爱我啊。